6月19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Hello， 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我哋骚动音乐咧喺六点钟嘅时候将会有呢一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嘅。今日咧我哋带嚟嗰个嘅题材啊，音乐种类咧就系、是、emo 啊，成日都听人哋讲 emo， 咩叫 emo 咧 ？emo 到底系咪一个人名咧？唔系。emo 系即系讲紧 emotional 咁样，咁啊，即系近年喺音乐界好多人会成日睇住 emo 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就发展咗好耐嘅，由80年代开始到而家，咁啊有唔同嘅演化啦。咁到底唔同阶段嘅 emo 又会系点嘅咧？一阵我哋六点钟喺音乐桑拿就会同大家分享嘅。 咁啊，啱啱呢一个嘅 weekend， 我谂大家都会有好多嘅节目发生啦，有啲啊睇鸭鸭啦， 系 哦，有啲就 冇去啊，最后。都 冇啊， 都去唔成啊！ 我最后再去咗睇一次， 系啊， 系啊，我女朋友太中意，即系夜晚去啊，仲要一晚睇两次、啊。 咁哇，真开心！ 点解一晚睇两次咧？系七点几睇一次，去到盏灯坏咗，跟住咁夜晚黑咪掹啦，咁啊后屘佢整好咗一盏灯开翻，跟住都仲未开另一盏，等咗一段时间就都未得，好肚饿，食完饭谂住翻去再睇下。但食完饭翻去之后，佢就应该夜啊熄晒灯啦。但你夜晚睇有两只又好唔同嘅。 你都仲系睇到两只噶嘛？即系佢唔系走剩一只嗰阵。 系啦系啦，星期六 okay, 星期六嗰日都仲系。 仲有两只喺度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唔知道大家周末有冇都去出去睇啦？因为周末太我最后放弃嘅原因系因为出边真系太大雨啊。 嗯。 落到红雨嘅时候，我就决定唉、哎、算啦，都系唔好啦咁样。点知？都系出咗街，都系淋到雨，最后都系避唔过咁样样。咁大家都喺呢啲又落雨又湿立立，跟住间唔中又热嘅天气底下，又要小心身体啦，咁样啦。 系啊，咁因为跟住另一样就寻日呢个父亲节就应该大家又会有好多嘅安排啊，剩啦咁样。咁寻日已经一早起身咧，已经其实我一早起身系俾人吵醒嘅，因为喺我全屋一家四口最迟起身嗰个妹啊。寻日佢最早起 竟然吓、啊，平时阿妹竟然系最迟起身， 最迟，最迟系佢， 好难迟得过你， 佢都迟噶，佢系有时我醒佢都未醒噶。 Okay, okay, okay. 但系寻日点解佢早起身呢、啊、因为佢星期日俾人捉咗出去睇西啊，即系工作上面， 阿 妈佢读书嗰边 master 要出去唔知西私营啊咁，所以一早出咗去。咁就逼佢咧，父親節一早起身啊！如果唔係佢琴日一定唔會咁早起身噶。係啊， 咁既然佢早起身啦，冇辦法放過你啦，佢 早翻嚟12:00就話我翻嚟啦，係咪飲茶啊？咁冇啦，當平時咁晏嗰個都話飲茶，唔通我唔起身咩？ 喂，但係12:00嗌飲茶係好危險喎，好容易無位喎。 琴日有啊，即係 OK 噶，係啊 OK 噶，唔使等位噶咁。 幾好？ 係啊，係我危險啫，我未瞓醒啊，辛苦啊，好攰啊。咁样咁跟住去咁即系一早就系饮茶啊，跟住之后就买定啲餸，夜晚打边炉啦。咁啊，寻日父亲节嘅活动安排咧，咁啊嗰个活动嘅安排咧，其实唔系好为父亲嘅， 系为边啊？为你， 为自己多啲嘅。咁因为我爸嘅生日咧系寻日嘅， 哦， 所以同父亲节同一日嘅。 细伯生日快乐！ 因为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爸嘅生日系好近父亲节，成日都会同一日噶。 系 我细个以为阿爸嘅生日等于父亲节噶。 哦， 呢个系我妈话翻俾我听，我话因为我都有啲记忆嘅，我细个成日都捞乱嘅，一开始你唔知道，当你有意识嘅时候，系咪阿爸生日亲属叫父亲节咧？咁即系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嘅父亲节都唔一样咯，个日子咁样。咁但系原来唔系嘅，即系真系因为都系 星期日嘅关系。 系啦，同埋好近嘅，因为六月中啊，阿爸。 每几年就会有一次撞 正，系啊，就会撞正噶啦，咁样，咁就咁啦，咁啊，其实前一日就已经有啲Auntie Uncle 出嚟打麻雀，咁啊已经送咗个 surprise 俾阿爸，同佢切蛋糕嗰啲剩啦。 咁你有冇准备礼物嗰啲嘢噶？ 冇啊， 饮茶就当系啦。 饮茶夜晚打边炉啊，咁啊 ，OK OK OK。 咁安排咗活动，其实系应该早个人两个月安排嘅，咁、因为事关啱啱参加咗今届新浪潮嘅国际短片节啦，系啦，都未升啦，咁所以而家先讲啦，系啦，咁跟住咁嗰时都唔知嘅，啲朋友话、有短片拍，有冇兴趣咁啊拍，完之后先知我原来戏院会上嘅咁，咁、跟住系啊，都系嗰句啦，都已经上咗7800，你而家想买都买唔到噶啦，咁所以就先攞出嚟讲费事啦，系啦，咁跟住所以好早嘅时候知道日子咧，有一场咧就正正系寻日父亲节加阿爸生日正日，咁咧咁其实事前嘅时候咧都有同导演啊同啲 crew 拍嘢。 即係嗰陣時拍嘢咁，有時夜晚食完飯先去 rehearsal 啊，成咁又傾開偈，跟住都話咧，其實好似過去咁多年，我有做好多唔同嘅表演啦，係好似冇一次咧係會特登叫屋企人去嘅。 系咩原因咧 ？Talk show 冇叫啦，除咗我妹自己话去啫， okay. 即系栋笃笑冇叫啦，跟住打碟又冇叫啦，跟住系咯，即系呢啲，即系就算前排譬如 club 打碟呢啲又唔会叫。 呢啲就正常啊，因为好似唔系好啱佢哋啊嘛。 总之好似所有嘅嘢咧都冇特别叫佢哋嘅，我谂系因为我怕丑啦，同埋系啦， 惊闷亲佢哋啦。 系啦，咁跟住好似夹硬要俾面嚟啦，咁同埋我系好衰嘅，有时去做嘢同埋屋企啲嘢咧，我又好分开两个世界嘅。咁所以翻到去又有時唔係講好多做嘢嘅嘢咁啦，咁樣咁總之佢就係知道呢個仔咧就有翻工，好似冇收工咁樣，翻到嚟就入房就平平白白咁啊，又唔知做乜嘢咁。 阿仔可以做咗好多嘢，但係成日都唔知佢做咗啲咩咁啦。 Exactly 係咁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可能其實都未必啱佢哋嘅，因為個題材好 heavy 嘅，即係講九十年代嗰啲叫咩啊？金融風暴之後，令到有啲人可能即係經濟好差，跟住令到佢要沉死咁樣一啲咁嘅古仔， 都 係 heavy 嘅，即係唔係啲輕鬆搞笑。 仲要係阿爸生日兼父親節睇呢啲，又好似唔係咁吉利咁樣嘅。 係啦，咁但我覺得好似終於揾到一個比較佢哋會有興趣多啲，或者啱佢哋 多啲。 係啦，係啦，咁跟住嗰陣時導演都話冇啊，佢話你人生。第一次自己擔主角上大銀幕咧，叫屋企人嚟睇啦，唔係你後悔噶啦咁樣，咁都係嘅。咁於是乎後屘知道咗係喺即係父親節同埋佢生日嗰日有場次，我就嗰時就即刻喺個 group 度就話：，父親節我有安排啦，就係嚟睇我啦咁。 可能阿爸心谂你放我啦，饮完个茶各自各去玩啦，好唔好啊？难得我生日兼父亲节，我都想唞下，我都想休息下。 有时咧对屋企人咧有啲嘅老讽系需要，即系呢种老讽可能系 in a good way 嘅。平时有啲老讽即系洗佢嗰种老讽就唔 系 好啦。咁但系呢一种 邀请佢嘅 系啦，呢一种嘅老讽你觉得老讽系 你要嚟噶啦， 同埋觉得你一定会邓个仔骄傲嘅咁。 Okay, okay. 即系呢种老讽，我觉得系健康啲。 系吓 ，OK， 相对地咁啦。 咁真系去睇咗之后，嗰、那个结果，阿爸嘅反应系咪同你想象差唔多？ 佢嚟问佢，咁啊完咗咯，散场咁行楼梯落去，我仔啊，你咧拍咗几耐啊？咁样，咁我冇，我拍咗两 take 咯，咁 两 take 即系几耐啊？ 系啊，即系佢话唔系啊，即系成件事几耐？咁我其实两个月到啦，上年十月至十二月咁样拍咁。咁总之佢事后都有讲嘅，佢话佢觉得因为基本上个短片就系首先一镜过啦，第二得我一个人啦，咁佢就话哇仔。都幾難㗎喎，即係難度好高，因為你冇對手喺度 做對手戲啦。 咁但係喺我嘅角度，因為其實佢每一次都有啲叫做影後談，有啲 sharing 咧。咁唔知咁啱，尋日嗰場又係有人問開類似嘅問題，即係話演員你要 handle 呢種難唔難？咁我嘅答案就係話，其實對我嚟講係輕鬆啲嘅，因為如果有對手咧，例如有啲。资深啲或者前辈一啲嘅话咧，你有压力噶，同埋你一间有啲嘢做得唔好定点样成咧，系总之会惊 比较啦。 你而家自己一个人，总之啊，好唔好惊你自己搞掂晒，咁我觉得正正常常咧，咁样就会好啲嘅。 导演话 OK 就 OK 啦。 系啊，所以喺我嘅角度咧，反而咁样咧，自己会舒服啲嘅。咁但阿爸又唔系，真系觉得咧，你冇个对手，啲情感全部自己一个人做晒，真系好难。 咁阿爸系赞你啊，证明 我觉得系赞 好事嚟嘅呢个， 我觉得系赞， 正面。 系啊，咁啊，夜晚导演都 send message 问我话啊，点啊，即系屋企人睇完即系父亲节嗰啲咁样，希望唔知咩开心愉快嗰啲咁啦。咁我都有讲翻俾佢听，佢话都几好啊，即系有咁样嘅 feedback 咁样系啊。 咁几好啊，几开心啊！但系阿妈都有去嘅， 有啊， 阿妹都有去嘅， 有啊。 咁除咗阿爸有咁正面嘅反应之外， 你话想知有冇啲负面反应 咁啊？唔系，即系阿妈同阿妹嘅反应。通常阿妹都系会揾啲嘢嚟挖苦下咁样噶嘛。通常即系 阿妹话，唔系阿妹话个 set 个场景砌得几靓，即系话佢想知道究竟系点样搭出嚟啊？ 咁佢好认真睇嘅，真。 系， 因为我妹好中意啲怀旧嘢嘅，咁、 啊、 所以嗰个背景时空系九十年代嘅话咧，咁佢你知，咁佢就啊啲嘢几怀旧，个电视几怀旧，嗰啲系点样整出嚟，佢就好呢啲。因为我妹其实好中意睇旧底王家卫啊、张国荣啊，佢哋嗰啲嗰啲质地嘅嘢嚟嘅， 八九十年代嗰啲作品啦、 啊，系啊，即系佢中意嗰个年代，所以佢嘅反应佢会问呢个问题咯，嗯、 有啲品味啊。 我妈就反而阿妈好似冇乜讲嘅。 因为交俾阿爸讲啊，赞嘅。 因 为 阿妈翻到已经要准备整边炉嘅嘢，所以根本唔得闲去理你。 一路睇佢，一路谂紧去边度买材料。 一终于买定咗，翻嚟又要整啲洗啲蚝啊，咁样佢都唔得闲谂啊。 系咯，啲行程咁枯啊，仔 啊，仔咁辛苦做乜嘢咧？咁样系啊，咁但系就 都开心嘅。 系咯，呢个就系我 意想不到爸爸嘅反应啦。 系啊，唔知啊，大家寻日过程点？希望大家都开心啦。然后同啊呢一位嘅音乐人倾开，发现原来佢出道都三年，佢第一首排头喺三年前嘅6月18号，即系琴日系三周年啦。佢系 XT， 有佢第一首广东排头歌叫《麦田看守员》。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麦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斗转？不草率试试，还是一冲试试，扎去小处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往事，我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像我没塌下。 用麦田去代表住身边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人，有 XT 呢首《麦田看守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说希望布林肯这次访华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同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與布林肯進行咗長時間會談，總體上雙方會談坦誠深入，中方表明咗立場。 習近平又說，雙方同意共同落實好他和美國總統拜登在巴厘島會晤時候達成的共識，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亦都取得進展，達成了共識。習近平強調，國與國交往總要相互尊重，以誠相待。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三月至五月失業率維持3%，就業不足率維持在1.2%。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包括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的失業率維持不變。住宿服務業的失業率下跌0.4%至3.5%。一些行業的失業率亦都下跌，尤其是建造業、批發業、人類保健活動業以及社會工作活動業，其餘行業的失業率普遍是仍然處於低水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隨著經濟復甦，勞工市場繼續改善，預料勞工市場應該會在未來幾個月進一步改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早前入禀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國安法指定裁判官羅德全批出手令，授權國安處檢取他兩部手機內資料的決定，但是先後被原訟庭和上訴庭駁回。黎智英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庭今日頒布書面判詞拒絕申請。黎智英認為，他被警方檢取的兩部手機內有部分內容屬於新聞材料。根據國安法，裁判官可發出手令，授權搜查和檢取指明證據。上訴庭去年裁定指明證據涵蓋新聞材料，重申新聞材料所獲的保護並非絕對，新聞材料並非免受任何刑事罪行調查所涉的搜查和檢取。消防署署长杨恩健表示，会放宽消防队长的入职视力要求，戴眼镜的人士都可以申请。至于在前线工作的消防员，署方亦都正是检讨相关的视力要求。杨恩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目前欠缺110名队长，他们需要学位学历。根据署方观察，40%申请者未能够通过体能，因此消防署已经将原先排在聘请程序第一项的体能测试调至最后，希望让申请者有更多时间锻炼以符合要求。他又说，消防署安排4场体能体验日给申请者，期间会讲解需要加强锻炼哪些肌肉。如果申請者即場達到體能標準，就會視為通過要求。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同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1-2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天马苑。另外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两边都系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而家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车龙而家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

雪以后没有了，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戒指，从溺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 坚尼嘅派台作品《单恋这件小事》。 肩向这个手机聪明，仿佛有动物性，早已不见你的踪影，他却拒绝承认，任意坏坏配对，是这机器习性，时空穿梭中。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等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但是旧记忆似你电视机。 张曼珊的自动登入，一齐之前一部电话可以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得闲复下啲 message 嘅话，慢慢就越嚟越 close。

嚟到今日 音乐 桑拿， 头先个烟草咧，好似神光第一线嘅主题音乐， 系咩？ 你唔觉？你试下嗱，你而家 stop 咗佢，再嚟一次啊！个 background music 试下 stop 咗佢。 我再嚟过 啊！系啊，你听过前奏？ 好。 你唔觉得好似神光？ 系我呢一个吉他， 嗰个吉他， 呢个吉他有啲似嘅。 嗰吉他 证明啱啱因为神光嗰啲时间咧，好适合俾一个人翻工之前 emo 一下先。 好嘢。 跟住我就要面对翻工啦，咁样，所以即系嗰个情绪处理咗，咁就面对翻工嘅一日啦，咁样。 啱嘅，今日讲嘅呢个音乐类型叫做即系 emo 啦。 系啦，到底咩叫 emo 咧 ？emo 佢咧并唔系一条毛嘅。 亦都唔系中文字 emo 啊， 系啦 ，emo 即系其实英文全写就系 emotional 啦，即系情绪化啦咁样。咁其实近年大家都会成日听到啊 emo 音乐 ，emo 音乐。咁 emo 音乐系一啲点咧，就好似大家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就系嗰啲好 sad 啦，好慢啦，半夜凌晨三点钟听，然后自怨自艾嘅一啲咁样嘅音乐啦，咁样。 紫色、蓝色嗰啲，即系上次讲 wave 咪又系嗰种， 系啦系啦 ，emotional 嘅一啲有 beat。嘅 trap 嘢咁樣， 係啦，即係包括可能即係而家廣東樂壇有好多一啲嘅廣東歌都係做緊一啲比較 emo 啲嘅方向，就覺得凌晨聽好正啊，好講到我心事啊咁樣。 楊青啊 ，emoji 嘅張曼芝就係 sell 緊 emo 啦，係啦，每次同佢講佢都會有一個 emo 嘅狀態。 啊，下次寫卷軸可以寫呢一句啦 ，emoji 係啦。咁啊，但係其實最初講緊 emo 呢一種音樂咧，其實就同而家我哋認知會係唔同嘅，因為而家聽到一啲 emo 音樂都係比較通常會慢版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最初講緊係1980年代嗰陣時，1980年代嗰陣時咧，其實 emo 係比較行啲嘅音樂嚟嘅，即係你而家聽到呢啲算係頗係即係唔係嗰啲慢到會令到你哇好憂傷啊嗰一種嚟嘅。最初因為佢其實係嚟自呢一個 hardcore punk 當中。去演化出嚟，咁但系當時咧 ，hardcore punk 點解會演化咗一種叫做 emo 嘅音樂咧 ？emotional hardcore 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因為在於有一啲嘅樂隊，佢哋去選擇一啲歌曲嘅題材或者內容嘅時候，佢哋有少少心態上係想反商業化，即係因為點為之商業化？當時其實punk 呢樣嘢都頗為商業啦，咁然後大家覺得。讲嘅故仔唔够真啊，唔够打从心里面讲出嚟， 冇乜软弱嘅一面啊， 系啦，或者可能系就算系嗰啲软弱嘅一面都唔够写实，即系你都唔系自己嘅故仔嚟嘅，你都系因为恶迷想听呢啲嘢系嘛，恶迷想听失恋你就去写失恋歌啦咁样。咁都唔屬於你自己本身個人嘅情感。咁嗰陣時一啲嘅樂隊就會應運而生，就係開始再將一啲嘅題材或者將一啲嘅內容去深化咗佢啦，即係再將佢叫做好追求嗰一種情緒上嘅真實。咁所以呢就慢慢演化咗做呢種 emo 嘅類型啦。咁點為之點解啲人會叫佢哋做 emo 呢？其實有一個當初有一個幾得意嘅講法，就係話有一啲嘅樂隊喺台上面唱佢嘅歌嘅時候咧，係會唱到喊嘅，即係哇好，即係明明唱緊啲好行嘅嘢嘅，但係佢喺個台上面唱到喊，哇！咁你就知道幾情緒化啦，係啦，即係哇！你嗰個故仔一定好真啊，一定好打動到你心深處啦咁樣。咁於是乎即係呢一樣嘢出現咗之後，當然啦。有一啲嘅樂迷會 buy 啦，係嘛？亦都有一啲同時間可能係 hardcore 嘅一啲粉絲會覺得笑下佢哋咯，即係佢會覺得咁渣㗎，即係咁 weak 㗎，你個人唱歌唱到喊， 我哋係要勁㗎嘛， 係咯，我哋要行㗎嘛咁樣。咁但係即係 emo 佢比起最初 punk 嗰樣嘢就多有一種嘅。藝術嘅氣質喺入面，或者可能會多有一種叫做喺情緒嘅表達會係再勁啲嘅咁樣。但係呢好得意㗎喎，又有啲同時間呢好佢哋唱 emo 嘅歌，但係有一啲嘅樂隊呢係唔承認自己係 emo 嘅。 係我都有見到唔少會講話可能觀，因為呢個好得意嘅就係喺 band 同埋喺樂迷之間兩個 parties 去睇呢一件事咯。有啲樂迷就覺得啊，呢一對 band 對於我嚟講，佢就係 emo 嘅代表啦。但係嗰對 band 系唔想自己被称为叫 emo 嘅 band 嘅，千祈唔好咁叫我。 系啊，因为即系就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会俾其他主流嘅乐队笑佢哋啦，又或者可能当时嗰个气氛就系、是。過於 emo 嘅時候，亦都會影響到一啲受眾嘅情緒，可能佢哋聽下聽下都覺得情緒不穩，咁可能會做傻事，咁所以變相喺呢啲當時嘅一啲 emo 嘅樂隊咧，其實都係嗰個質素比較參差，有啲係好嘅，有一啲可能真係冇咁好嘅，甚至乎喺編曲上啊、技巧上，都係比主流嘅樂隊係渣少少咁樣樣。咁但係講到即係世界上第一隊出現嘅 emo 樂隊咧，就係頭先有講到就係唔想承認自己係 emo 樂隊嘅呢一個一隊叫做。哎呀，唔記得咗個名添，突然間 ，Rise of Spring 係啦，就係、是、Rise of Spring 就係第一隊世界上被稱為呢個 emo 樂隊嘅一隊組合啦，咁樣。咁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咧，其實呢一隊組合出現之前咧，仲有另一隊組合咧，其實都幾定義咗 emo 到底係啲乜嘢，因為佢當中嘅成員咧，亦都同呢一個Rise of Spring 嘅成員咧係合作過嘅。所以首先帶嚟會有呢一首作品，嚟自樂隊。附加時，你會聽得出咧，其實佢哋一啲嘅編曲啊，一啲嘅技巧啊，樂器上咧係比較生疏少少嘅，比較簡約少少嘅。 Yeah. 隔篱有呢一首属于乐队傅嘉时嘅 Blueprint 啊，咁啊呢一首作品啊，1990年嘅时候嘅一首作品嚟噶啦。你会听到咧，其实当时一啲 emo 嘅作品咧，嗰、那个唱腔咧，大家未必会好习惯，其实觉得好奇怪咯，点解把声好似捻住咁样嘅咧？因为其实当时咧，emo 其中一个即系比较核心嘅唱歌嘅方式，就系中意喺呢一啲类似难听啲讲句，就系用无病呻吟嘅方式去演绎啦，即系会好似啊佢把声喺度抽搐紧，又好似有少少咆哮紧，咁有一啲再夸张啲，就可能喺现场演出唱下嘅时候会开始抽泣啊咁样咧，咁所以嗰啲声咧就会好似啊大家。即係有啲感受到佢嘅情緒嘅話，就會哦哇好投入啊咁樣啦。咁但係當然亦都 好兩極嘅喎。你一跟唔到佢入去，你就覺得你做乜嘢？ 係啊，即係情緒呢啲好個人化噶嘛。你一感受唔到嘅時候，就即係好似一啲主流樂隊咁，你真係會笑佢啦。你做乜嘢啊？你做咩事啊？你咁樣係你唉唔敢啦，做咩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階段打後咧，即係其實。emo 嘅發展就開始慢慢即係轉變得多啊！即係因為頭先係一個比較典型少少嘅emo 嘅作品啦，即係嗰個你會聽到係比較近一啲punk 啊、rock 啊、hardcore 一啲作品， 個味道仲殘留得都幾重嘅， 係啦， 影響好深。 冇錯，咁但係即係講緊去到即係近年大家聽到嘅 emo 已經係第三波，甚或乎係第四波嘅 emo 已經進化得好快，因為喺嗰個過程當中 ，emo 已經本身由一個即係同hardcore punk 呢一樣嘢掛鈎嘅一個 terms 咧。慢慢演化做你塞落去唔同音乐类型咧，都会觉得同佢系关事，即系因为可以好多唔同嘅表达方式，所以近年就会多咗一啲叫做 emo rap 啊、emo pop 啊呢一类型嘅一啲作品，就去用唔同嘅一啲歌曲结构去演绎呢一种即系叫做 emo 嘅情绪啦。咁但系讲紧今日我哋最主要 focus 咧，都系90年代头嘅时候嘅发生嘅一啲事情啦。咁所以喺基本上横跨咗整个90年代咧，其实emo 嘅音乐佢说不上系一个叫做行得好前或者大红大紫嘅音乐类型，但系都系比较叫做听落去嗰个听感会系比较 hardcore 少少嘅，会比较行少少嘅。咁当时其实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独立乐队走咗出嚟啦，因为当时其实 emo 有少少同呢个反主流 系 好似画上咗一个等号 咁样。Alternative rock 嗰啲嘅理念出发点有少少都似嘅。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喺前人即系铺咗呢条路之后咧，就有一段嘅時間有好多90年代打後咧，就會借鑑翻佢哋一啲嘅emo 嘅作品，然後就即係好難聽啲講句，就係跟風嚇，覺得呢樣嘢就係屬於我嘅，我可以做得更加好。即係佢哋最初期呢啲初型嘅 emo 嘅前輩，佢哋啲嘢做得好 raw。咁我再将佢做好啲啦， 你理解 emo 就好似咖喱汁咁咯，佢可以淋喺鸡扒上面、猪扒上面、牛扒、牛腩都得，咁就即系等于 emo rock 变咗 emo rap 啊 ，emo pop 都一样。其实好多呢啲 terms 都系，譬如 alternative 呢字都系啊，你当佢系一种碟头饭嘅汁，然后佢将佢放咗喺唔同嘅主菜上面嘅时候，就有嗰种味道啦， 系味啦， 系啦。 咁所以即系最初嘅发源地就系即系 emo 呢一样嘢就发源地喺华盛顿咁啊。基本上整个横跨九十年代嘅时候咧，你都会发现有好多一啲独立乐队咧，佢系介乎喺 alternative rock 啦，同埋呢一个 emo 啦，同埋呢个 hardcore punk 嘅中间线嘅，因为佢哋即系可能喺演绎唔同嘅作品嘅时候，会有啲唔同嘅取向，因为你好难每一首都真系咁 emo 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就慢慢亦都有一啲嘅队伍，有一啲嘅乐队咧打入咗主流嘅，包括跟住落嚟呢一队。他们的名称叫做 Jimmy Eat World， 亦都是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队真的真真正正打入了主流乐坛的一队 emo 的乐队。It was cost too worse. I think I'll be the first. 六点半新闻之前带嚟有呢首 Jimmy Eat World 嘅作品 Reason 346，转头翻嚟 Benson Monday Blues 会继续带大家进入 emo 嘅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候强调，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指，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不希望见到两国冲突对抗，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期盼中美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两国应该本着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习近平又说，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亦都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努力，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国泰航空将会优先在往返内地的航班上增加普通话机舱服务员，并且计划下个月启动在内地招聘相关员工。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说，自港龙航空结业之后，国泰的内地航班在资源上未能够配合需要，相信增加普通话机舱服务员可以改善集团形象。由于国泰在内地有相关培训学院和驻站旧员工，相信招聘工作的难度不大。至于聘请普通话机舱服务员人数，李永富认为要视乎客机型号、航班上内地乘客比例等，如果航班上有六至七成客人都讲普通话，航班上只有一至两名普通话机舱服务员就未必足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中环广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新楼街；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惠业街去旺角，龙尾常怡道；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在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御港湾。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骏景园都是慢车，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仲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在龙一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先带嚟有呢一队嘅乐队 Fall Out Boy Sugar We Are Going Down， 你会发现好多咧一啲 emo 嘅作品咧，其实嗰个内容都系环绕住一啲自我嘅反省啦，或者一啲感情上边嘅遭遇。What you get？ 可能你会问，喂，唔系嘛？呢、這个听落去一啲都唔 emo 啊，边度情绪化，边度伤心啊？但系的而且确嘅 ，Paramore 咧喺过去咁多年咧，系一对非常之 iconic 嘅 emo 乐队，慢慢将个节奏调翻慢少少啦，俾你感受一下。近代啲嘅 emo。Hello there. my nightmare. The shadow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or, the unsuspecting victim of darkness in the valley. We can live like Jack and Sally if we want, where you can always find me. And we'll have Halloween on Christmas, and in the night we'll wish this never ends. We'll wish this never ends. 2004年的作品有 Blink 182 I Miss You， 也都逐渐你会发现呢，一些 emo 作品越来越打入这个主流市场，越来越受到普罗大众的一些欢迎。 Should be. I'll bet she's beautiful, that girl he talks about, and she's got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live without. Drew talks to me, I laugh 'cause it's just so funny. So in love, he's finally got it right. I wonder if he knows he's all I think about at night. He's the reason for the teardrops on my guitar.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me wishing on a wishing star. He's the song in the car I keep singing, don't know why. Perfectly, the kind of flawless I wish I could be. She better hold him tight, give him all her love. Look in those beautiful eyes and know she's lucky, cause he's the reason for the teardrops on my guitar.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me wishing on a wishing star. He's the song in the car I keep singing, don't know. As I turn out the light, I'll put his picture down and maybe get some sleep tonight. 'Cause he's the reason for the teardrops on my guitar. The only one who's got enough for me to break my heart. He's the song in the car I keep singing, don't know why I do. He's the time picking up, but there's 你会发现，咦，呢首都其实是一首几 pop 的一首作品嚟嘅，带嚟有 Taylor Swift Teardrops on My Guitar。所以咧，其实踏入千禧年之后咧，对于 emo 呢一个嘅概念，可以话是越嚟越模糊。 Small city, let you fool. You heard me on the radio about 1 year ago, and you wanted to know all about me and my hobbies, my favorite food and my birthday. Why are you so far away from me? I need help and your way. 一隊非常之長壽嘅樂隊，佢哋係 Wizard 有 Across the Sea。結束今日嘅節目，最後帶嚟嘅作品一定要有佢啦，可以話係香港嘅 emo 代表，外號 Emoji。 说起无声地呼吸，无影地经过，无奈孤身一个，时机的过失，灵魂的出错，无奈情路坎坷，继续看人欢笑，我已经唔想喊。冇咗你，我嘅生活一样咁冷淡。灯光闪耀，色彩已经变咗习惯。见到我上电视，人嘅企图越嚟越唔简单。太多沉重嘅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仲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冇乜心情参与，你哋要玩到通宵，我净系想搵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换来，真心相爱，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换来，我才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ow， 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相思的心 结束今日节目，带嚟有张曼芝《Love Lost》，听日同一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